OK， 又回嚟我哋第三節嘅唔識唔講啦。 係無恥嘅，又戴頭盔又要威嘅唔識唔講。 喂，頭先我諗起個話題喎。 啊， 謝彤，有冇研究一下你自己平時搞嘢嗰啲姿勢？ 我有啊，我好中意研究啲姿勢。 喂，你中意啲咩姿勢？我好想知道。 因為我個人好怕悶啊嘛，屌屌下都想換下花式，因為你。同一个花式你屌太耐啦，你会闷到闷到鸠缩噶，唔知道你会唔会啊？ 我净系 咁系佢唔得啫。 唔系，我试过啲女咧，即系你觉得佢心不在焉或者系假咧，系会鸠缩噶，软啊，即刻冇兴趣。 咁吓？ 我就屌太耐同一个姿势就会鸠缩。 系啊， 唔系因为可能我屌得太多女，或者可能屌得即系唔始终。咁上下經驗就唔係十零廿歲咯。 哦，都係，即係要成日換下姿勢咁樣。 係啊，換下姿勢唔同嘅視覺效果啊，又試下自己唔同嘅技術，因為依家去到咧變咗，一變咗開始想提升自己嗰個技術咧，唔知道你會唔會都有啊？即係我會玩一啲姿勢咧，就不斷練咧嗰個姿勢點樣可以再。加强改善，令到条女咧嗰个反应更加劲。 咁即系要学啲咩春宫十三图嗰啲咧，研究一下以前嗰啲人点样可以不断换姿势。 系啊，有噶嗱。咁我依家睇咗咧有一篇咧就讲呢个关于姿势咧又消耗嗰热量个对照啊，咁呢度有好多姿势喎。咁我想知紧你自己有冇特别兴趣或者中意？咩姿势咧？ 我自己啊，咁梗有咯，有啲姿势都特别中意噶， 例如 六九咯， 嗯，中意被奶， 都唔系咁讲嘅， 六九就系唯一就系被奶， 我只系觉得，喂，我 含 你， 你中意含人 咧，我含你，咁你都要服侍翻我噶，系咪先？ 咁你啱啱先话仲污糟个脚趾喎， 咁喂。咁都要噶啦喎，咁佢个污糟落嗰个位， 佢嗰个可以洗噶嘛？ 咩啊？ 嗰个反到出嚟洗噶嘛？ 系反到出嚟洗啫，咁喂，咁我你就系单享受我含你啊，你都要帮翻我噶，系咪先？ 唔系噶，我中意啲女跪，我坐喺张凳度跪得。 食屎啦！ 跪含啊！ 我谂我个网名叫乜嘢啊？系冇讲出嚟啦。我个网名叫乜嘢？我梗系要咁样啦。 香港嘅其中一个楼盘名啊，豪宅嚟嘅。 唔系楼盘啊，豪宅。 豪宅。 呢咪自私咯，就系因为享受。 唔系喎，我享受完啦，到我做佢做翻女王啊嘛。我边有咁唔中意同一时间进行嘅、 哦？即系佢跪含完你之后，你又跪含翻佢。 总之我 跪奶。 总之同一时间互相。 唔系啊，我中意我下坐准备坐落嚟执食卡咁样。 咁、你咪又系叫人哋 stop， 即系偷影人哋张裙底啫嘛。 咪啊，咁我同佢唔熟啊嘛，我唔可以乱咁食噶嘛。 哦，即系你啊，阿小妹你咧中意吹住嚟俾人奶。 系啊，我都要同步，大家要互相付出咯。 哦， 系啊。咁同系啊，一定要噶咯。咁呢啲嘢系咪先？ 咁如果你唔使吹，就咁斋享受，会唔会更加投入或者点样咧？ 唔系嘅，其实咧啲女咧含嘅时候咧，佢自己下面都湿嘅，因为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咧，佢个脑子谂紧 sex 方面嘅嘢。 纠正下佢咯，屌鸠佢，屌嘅唔咧系扮俾你睇啫嘛，系嘛？ 系根本就唔系， 冇啊！出水点扮啫？ 咩啊？ 出水噶啲女。佢含卵出水喎，就咁净系帮我含咗出水喎。 你嗰啲系啫嘛，我唔系喎。 咁女人啊，我讲 紧。咁唔系个个都系一定系噶咯，想讲。 即系有部分系啦。 有部分系啫，我就唔系啦。 即系收钱嗰啲系嘅。 都要逼自己系嘅嗰啲。 即系你咁，你会唔会好中意咧？好中意吹咧？会唔会咧？ 我唔会咯， 好中意， 好中意吹水就会， 即系唔系好中意吹。 我好中意吞咧， 咩啊？我好中意吞蜜糖就会， 即系头先讲柴蜜糖，你又中意嗰只味就中意啦。 系啦， 即系六九又可以加蜜糖落去 啊，都 OK 啊。 除咗蜜糖，你会玩仲有咩味咧？ 雪糕、朱古力、 云尼拿味咯， 云尼拿 cream 嗰啲好似。 cream 系啊，搽喺度画公仔咯，可以画、啊、你自己中意。 跟慢慢拉佢。 系啊系啦、啊，就好似画画咁样，会影印。 搽匀晒成个身，跟慢慢慢慢逐寸逐寸拉翻。 系啦系啦，同埋有一样嘢好想试啊，其实、啊、之前咪有啲性爱啫喱嘅。 性爱啫喱。 我想知道嗰种质感系点样，即系睇 A V 咧，好似好正滑潺潺咁样。 性爱啫喱系咪即系嗰啲会发热嗰啲啊？系咪擦落个身？ 唔系啊，即系你有冇见过人哋咧？人哋搞嘢嘅时候，佢系咁挤啲嘢落去咧，半透明咧，跟住你会觉得佢哇啲皮肤咁靓咁靓咁样嘅。有冇见过啊？ 我见过，我见过，我见过嗰啲系擦落去会发热嘅咯。 嗯，唔系嗰啲啊。 我以前屌你。如果你俩咪做节目噶， 我老豆揾我啦，唔好意思啊，继续。 哎呀，你唔好理佢啊，佢啲完全唔理我。 我中意我中意自私噶，我最紧要残废餐，其实我对呢啲冇乜研究。残废 要还嘅，知唔知啊？你食惯残废餐， 系到时先讲啦。 性爱啫，我见过啲系发热，因为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哋上堂，我哋读嗰啲，即系我哋 repeat 读嗰啲出边嗰啲补习社咧，跟住，即系我 friend 玩过啲性爱啫嚟咧， 会食鬼啲口水咁样嘅， 唔系攞出嚟，跟住，因为我哋嗰阵时咧有个英文 miss 咧就好后生嘅，就好靓， 跟住你幻想紧， 跟住咧就专登一上嗰个 miss 堂咧就出嚟玩呢啲咧。我哋喺圣商店买咗啲 porters 翻嚟。 喂，细个就买啲咁嘅嘢，你咁咸湿嘅。 一个 miss 真系好靓啊！嗰个 miss 真系。 买嚿屎喺，买嚿真屎喺度。 咁你有冇觉得 miss 放个屁都觉得系香噶？ 哇！嗰阵时成日约佢补习，系啦。 系咩？ 系啊！ 我突然间谂起嗰啲 TV 咧，补补下就个 miss 撩鸠我。 跟住佢就话： 个 miss 真系好靓，因为嗰阵时我哋 repeat 都。个 form five BB 都十六七岁啦，个 miss 都系啱啱大学毕业噶嘛。 跟住就个声咁样。 哇，好靓啊！跟住就。 Oh Jesus God！ 喂，你又识喎？ 有啲震啊！ 系咯，真系识喎。喂，如果啲网友想听下，可以录一段咯。 系嘛？跟住 miss 就问翻你乜的乜的咁。 阿小妹你啊，你可唔可以送啲大礼俾我哋嗌俾我哋听？ 好啊，睇下咁要几多先啦。 啊 ，OK， 好啱啦，啱啦，你睇下识得搏落去 ，OK。 系啊，跟住我嗰阵时玩嗰啲啫喱就系会发热咯。我哋专登打开出嚟，跟住咧叫 Miss， 喂，你嚟摸下，跟住佢真系摸，跟住即系发热嗰兴喎，嗰一阵又。 唔系，我想问点解你会叫到 Miss 摸 ？Miss 又知，应该 Miss 都估到嗰啲系咩嚟噶？个 Miss 都肯摸，即系佢都想噶。 未必个个女人都知噶。 Miss 有冇 ？Miss 有冇话我想食？冇 啦，俾兜嘢你叫你摸喎，大佬你唔知咩真系摸咁样黐线。 我兜咪啫喱，啫喱一兜一包啫喱咯。 我头先有冇讲话你有条女叫我食啫喱啊？ 系 成日问我想食啫喱， 系咪系萝卜神嗰啲啊？ 唔系啊，屌我下面嗰啲 系咩？你头先话你嗰啲 唔系讲翻体位啊？唔好讲， 继续讲翻体位先。 体位先， 系咯咁啦。咁你话 呢个知咩嚟噶？做乜嘢？你 Angel 嚟噶？你搞搞震你啫。啊，继续讲体位。 你自己咧，你自己中意，你话你要成日换位噶嘛？咁点啊？咁你有啲咩位可以换啊？ 唔系，其实我都系中意六九噶。 系咩？ 系啊，我都系。 你又中意互相享受、互相付出，系咪咁啊？ 系，唔系我其实 我中意睇佢系拱起佢，接你合。 其实我系中意奶系。 喂，你又系同阿肥老板卵样嘅，原来你咁嘅人嚟嘅，你系 好卵中意奶閪喎， 好卵中意奶閪，系好卵中意， 因为唔系独咁当然啦， 独龙咧， 咁当然好中意系要对自己嘅女朋友咯， 舐谷中唔中意啊？ 唔系都 OK 嘅，但系唔会钻入去咯 ，OK， 即系唔会钻入去咯， 差少少啫，其实个位置， 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屋企系养咗几只猫。系啊，呢个系动物嘅天性嚟嘅。嗰只猫公系即个系咁喺个猫乸个个屎忽定系閪嗰度，系咁闻。 喂，做咩就你讲体位，你咁舐呢啲嘢咧？ 呢啲都系体位嚟噶。 哦， 呢啲唔系 sex 部分嚟噶。 喂，你可以影下啊，下次跟住可以摆晒咯。 影猫，我哋节目讲耐，唔好成日讲人马又猫啊咁样，即系唔系唔识咁啲大个人算噶啦，呢啲唔影上 嚟。唔得唔得，有啲人 我讲耐，我哋嗰啲出图系人嗰啲女嚟啊。 唔系，屌嗰个尺度就系出人啊，唔捻出得要打夹，你出嗰啲猫咧就可能唔 系啊。哦，系啦，跟住你就话叫啲人自己幻想嗰只猫就系你条女啦，咁样。 得啦，叫我制作人员唔好打夹咪得咯， 唉，咁始终吓， 唔系嘅。如果讲奶閪咧，我系中意咧，即系奶到即系条女系 啜啜声啊， 系真系好兴奋，好有 feel， 然之后不断 扮到好有 feel 条女系嘛， 扮到好有 feel， 摸头发啊， 即系唔知 嗰啲咁样， 即系唔知佢系扮定系真噶啦， 即系歪头发啊，跟住不知所措嗰啲系咪啊？ 歪头发，人家系生仔歪歪， 唔系啊，即系咧，佢哋会抽住啲头发嘅，啊，即系呢啲 好卵似喂， 即系嗰啲系咪？ 所以我呢样嘢冇呢嘢，佢揿捻住我头，跟住唔俾我。 唔俾你走啦，跟住喺度掹你只耳仔啊，跟住喺度搣下你耳仔啊、耳珠啊、竹啊，咁系咪咁啊？ 冇咁多演技啊，冇咁多演技。 唔系演技嚟嘅，真系 奶格粒底啊嘛，俾女。 喂，好痕喎！ 成个身我都照奶嘅，我系。 哇！你全身奶啊，整豆腐啊， 冲晒凉啊， 四同嘅真面目就系咁啦，各位。 我谂咧 可以放唔系搵条清道夫咁样笠住个头。 唔系我都有玩过，即系好似你咁样玩过。 嗱，我第一次人出嚟赞助你啊，叫鸡你全程偷影晒你舐匀全部。 黐鸠住我都系净系对自己条女，啲鸡好捻污糟啊！ 啲鸡洗干净都污糟噶。 咁你又屌？还你污糟？ 斋屌啊！斋屌！ 咁你都要接触佢皮肤，都会互相嗨。 咁如果老坦个 DJ 妹，你奶唔奶？ 嗰个争好远， 嗰个唔肯舐嘛，咁白都唔舐，咁正都唔舐。 屌有，你好似见过我， 咁啊当系有， 我啲女仲靓过嗰啲好卵多啦， 白雪雪咁样舐雪 糕。咁搽啲雪糕喺粒两粒黏度舐啊！ 我有啊， 小儿科啦呢啲。 我真系玩唔到呢啲嘢，我觉得做爱就系做爱，唔可以搞咁多其他嘢喎。 吓，你咁冇情趣嘅一个人， 咁搞到 闷，我觉得同佢做会好闷。 我试过 冧冧咁样。 我试过同条女食麦乐鸡啊，我捽啲甜酱倒落佢粒链嗰度，都系一样。 我以为你倒落佢閪度， 都试过啦，玩过啦。 啲情趣嚟嘅，系咯，情趣嚟噶。咁你污糟喂，你搞完一大餐咪一齐冲凉咯，几 sweet 啊！ 嗰啲嘢食嚟嘅，大佬。 掌门人又攞啲嘢食嚟玩啦，咁你又唔？ 掌门人都变态啊！掌门人。 呢啲通常都好难沟女。 通常咧，我都唔会信佢。通常佢成日咧话唔会唔会咧，实质可能仲见下过我哋。 我又唔玩呢啲。 佢唔系呢味。 做爱就做爱，屌你咩？ 佢最捻简单、最捻扑街嗰种咧， 系最传统出捻咗就系。 即系最传统嗰啲系咪啊？即系毫无刺激度，所以佢咪咁化缘咯。 我即系玩好捻耐，玩几个钟。 所以佢咪维持唔到咯？即系可能系两三分钟就哦搞掂啦，完。 系玩几个钟喎？ 我几个钟啊，乱捻噶啦！ 即系出一次嗰一次系玩几个钟。 即系我都系，我即系重量唔重，唔系重质唔重量。 系啊， 总之你就要 慢慢玩咯。即系你会自己知我今晚大概有几多时间，我听日唔使翻工嘅，可以慢慢玩。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唔不急在要快啲出定系出。 即系佢嗰啲咧快即系。一万几次 唔系佢净系出完跟住瞓觉，跟住嗨冧咁 样。我唔系咁样，我唔中意出完瞓觉。我明知女人呢啲冇下次咁搞啊！大家咪玩脚啊！玩脚冇玩噶？ 有 舐奶脚咯。 喂，你讲下舐 脚，我谂重口味啊你！ 唔系啊，我 奶脚 真系喎，我识得有个女仔咧，咁佢系处嘅。咁佢有一次呢，即係佢都好靚嘅，我又溝佢嗰陣時成日喺度撩溝佢呢，不如俾我破處嘛。跟住我係咁喺度 sell 呢，其實我床上功夫好撚識玩嘅。好撚多女呢食後之後嗰、那個感想都非常之 讚。唔係佢吹水。 所以整返個淘寶網頁俾你賺咗平價。 因為我要嚼佢個處嘛，跟住我咪喺度 sell 嘢，跟住呢跟住佢真係問我呢，喂你喺床上面会有几犀利，会点样玩啊？因为我咪喺度同佢讲话，啊，我会问咁样奶啊，跟住 即系讲形容个过程出嚟啦。 佢想知嘛，跟住我咪形容俾佢听咯。跟住又话首先又播音乐啦，你搵嗰啲好柔和， 好似有情调啦， 好情调浪漫嗰啲 啦，系嘛？ 系啦，因为呢啲好简单啫嘛， 即系软绵绵嘅毛毛床咁系咪 啊？咁 有冇画面啊？各位网友， 跟住你咧就冲完。乾淨涼，跟住香噴噴，跟住咧就開始就瞓喺張牀，跟住慢慢就先由摸啦。首先由摸， 係啦，冇效率啊！ 唔使有效率，因為 嗱，先摸啦，跟住慢慢就摸匀佢全身，慢慢摸，然之后咧摸完之后， 即试探下佢个敏感点喺边度先。 系啦，慢慢试，首先就先由摸，摸完之后咧，跟住就 嗱，开始你越坐越过啦，你坐翻个少少先，我 惊。柠檬啊，好惨啊，好惨啊！柠檬茶好惨啊！ 咁你继续讲啦。 系啦系啦，摸完之后跟住咧， 你可唔可以攞罐热可乐入嚟喂？好几渴啊喂！ 跟住咧，跟住开始摸啦，一发明过病。 系摸完跟住咪同佢即系倾偈咯。 哇！制作人员亲自拎个柠檬俾你啦。 啊！柠檬，柠檬。 跟住摸完之后，跟住咪喺度氹佢咯，跟住喺佢耳边咧喺度氹佢咯， 喺度吹风 赞佢靓咯，赞佢身材靓， 好正 喎 你， 系啊系啊，摸完佢，跟住又赞佢喺佢耳边赞佢， 好中意咗你好捻耐啦，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就话 Peter， 我哋啱啱识佢啫， 跟住 我平时发梦都系你呢种， 跟住有。跟住有摸啦，摸完嗰个触感啦，跟住咧就听就听觉啦，就听声啦，跟住 听咩声啊？ 即系你赞佢啊嘛，赞美啊嘛， 哦、我系赞你。 呢啲系感官嚟啊嘛， 嗯 啱。系啊，跟住你有音乐，跟住再点嗰啲香精定系香 香薰啦、啊，人哋嗰啲叫做 唔知叫咩名啦，总之有香味啦，有听啦，跟住有触觉啦， 跟住 你就喺佢个耳仔度好低声咁样讲。你真系好正啊！ 系啦系啊，仲要赞佢啦， 赞佢 系啊， 可唔可以 假嘅？ 可唔可以锡你啊？ 仲凭空都赞佢大波咁样，仲要 一直串 Q 佢啊！ 分分钟赞佢啦。 跟住佢就吓我个胸好细嘅啫喎。 跟住我上网睇过咧，话咧你搞嘢嗰阵时咧，你即系可能女仔先有用。你如果咧想佢嗰个气氛咧，佢可以投入啲嘅话咧，好似话食士多啤同埋朱古力咧，系有助提升嗰个 性欲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又会 准备翻爆炸糖噶啦，问阿汤罗。 屌呢啲你系叫鸡先要用咩？ 冇情趣啊！你唔同小君做，我应该唔开心。 应该系啲女应该好唔开心。 我哋呢个节目讲叫鸡啊，唔系讲沟女啊。 而家讲紧点样可以氹掂啲女仔嘛？ 太慢啦，已经可以叫十只鸡啦，同一时间。你 继续讲，所以佢咪咁快咯。 呢啲好， 唔好听佢讲啦，真系。 但 系好冇 quality， 同埋佢得个快嘅啫。 嗱，各位女观众，我哋节目以后方针，唔该喺 Facebook 同话话俾我听，我唔知道有冇女观众，究竟中意听佢嗰种咧，亦或听我呢啲咧吓？男网友、女网友，快啲投票留言吓， 继续。都 OK 啊，我都想知道啊，其实。 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女观众咧，喂，有女观众真系讲讲好 喎。喂，大家都可以讲下即系你哋点样沟女啊，或者识女。 喂，可以上嚟讲都得噶， 都 上嚟讲啊，或者系咧话佢唔出样嗰个上嚟啊， 系 啦，系啊，嗰个网友 系啦，啲网友系可以上嚟出样，然之后屌鸠我哋呢啲唔捻出样嘅， 我唔介意你哋屌， 我唔介意， 我就系唔出样， 我唔介意认我系唔出。 阿大飞讲得好清楚，我哋就系唔出样。 咁跟住咧，跟住咧。 剛才讲到咩啊？ 头先讲到声音咯，即系赞佢 食士多啤梨同埋朱古力咯，都会提升佢嗰个投入感咯。 嗯，跟住咧？ 跟住最后先至开始就动口啦，即系开始奶佢咯。 开始奶佢，你会点奶啊？可唔可以讲下？ 咪全身咯，慢慢由嗱，我有个 step 嘅，个 step 由头开始慢慢扫落去，跟住扫落去之后，又扫翻上嚟咯，一个来回咯。 一个来回，咁先嚟正式开始入动啦。 唔系你最尾先入洞嘅，通常佢因为如果以我经验咧，你咁样做完咗之后咧，佢最后都唔捻记得咗入洞，佢已经 享受， 佢已经爽完噶啦， 系咯，女人咁样过高潮完嘅喎，咁样 系啊，佢系 咁冇晒瘾嘅，男人冇晒瘾嘅喎，佢唔同一时间高潮，你嗰种反应抽卵， 唔系嘅， 我又冇话好 高潮可以好多次， 佢领紧嗰阵时，其实个女仔应该正常，如果投入嘅话咧，都开始好湿噶啦， 系啊系啊， 女人系可以高潮， 跟住咧，然后你跟住你开始陷入去咧，就唔敢陷入去噶啦。 但你湿得滞，我喂咁样真系整到男人好快出嘢喎，咁样。 咁啊，睇下个男人虚唔虚啦。 系咯，睇你有几。 不过我谂你就应该定好快出咯。 喂，有冇嗰啲咩潮吹？你又知道？你试过？喂，喂，嗰啲潮吹系点样噶？即系我睇 A V 咧，啲水飙。 我怀疑系有 整湿个镜头咁。 有啲部分系尿嚟噶，我觉得。 尿啊，系咯，有女人话嗰啲系尿嚟。 你 尿同埋嗰啲嘢嘅加混合。 埋一齊咯。 你有冇試過潮吹咧？你有冇？ 我冇試過，我都想 自己玩， 我都想人哋令到我潮吹啊！ 唔係佢其實可以自己令到自己潮吹，我睇嗰啲。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因為我試過 假潮吹嗰啲。 唔係因為咧，點解我話唔 OK 咧？因為震彈咧，你會震到某個位，你頂唔順咧，即係你去有 高潮位， 你會拎開噶啦。但係咧，你男仔幫你整嘅時候咧， 佢就唔撚俾拎開。 係啦，唔俾你拎開或者撳住隻手，跟住你係點樣，你都會你會死忍住嗰個位咯。所以我都好想人哋會有機會令到我潮吹，我都未試過呢種狀態。 喂，其實咧。好多女人做爱之前要屙尿先，系咪啊？点解系咩事咧？ 我谂其实惊 我次次撩到啲女咧，轻轻地，我唔得，我要去厕所先咁样。 唔系，因为佢真系惊急得滞，一间 飙尿。 系啊， 佢爽嘅时候系咪就想飙尿？ 飙尿应该系， 应该话系，应该我经验啦，话同埋我身边嘅人话俾我听啦。如果佢真系好爽，其实佢之后真系会好急尿嘅。 哦、 因为嗰个系深层刺激咗里面嗰、那个，都会刺激到个尿道噶嘛。 喂，但我又谂唔明，究竟喂如果嗱，我喺度女上男下啦，咁、如果搞到佢好急尿嘅时候又好爽，即系你话好爽嘅时候系会有啲急尿噶嘛？ 系啊系啊。 咦，咁佢系会死忍啦、啊，定还是 会死忍噶？会死忍噶？ 哦，都忍到嘅， 嗨唔到。 系啊，唔会啊，唔会啊，死忍嘅，跟住。佢所以就完咗之后，你会留意你自己身边女仔咧，完咗之后就会屙尿咯，即系佢。 啊，通常都系屙嗱尿尿下又要屙尿，之后又会屙尿喎。 通常之后先屙尿，佢之前已经忍得好辛苦，即系佢已经到个状态咧。 佢会唔会忍唔住，跟住当嗰啲閪水嚟啊？ 唔会忍 压噶嘛？ 唔会忍唔住噶，系啊。但系潮吹就真系可能会有忍唔住，佢会沟咗咯。 咁样噶。 你会咩啫？有人中意饮噶黐线， 我唔中意啊！ 我哋都讲到好捻兴起喎， 所以你咪扯旗啦。 诶， 我都急尿啊！我都讲到 啊，仲有几耐啊？ 今集都差唔多啦。 哦，好，呢集差唔多屙尿先，好，拜拜。 喂，临走之前咧，指定动作。 唔系，我哋台咧就嘅。生意咧就越做越大，咁都系有赖各位支持。但系希望其中一个要求就系、是、我哋嗰啲 YouTube， 如果用 YouTube 听嘅嗱，如果想听 MP3 link 咧， 或者咁讲啦，我哋暂时嘅收入咧都系独关美靠 YouTube 嘅啫。 系， 咁咧就希望大家咧 唔好 skip 个广告。 系啦， 用 YouTube 睇嘅话， 用 YouTube 睇即系见到我哋有几千个 fans， 集集每一节都有几千 view 啊嘛。 系， 咁希望大家呢几千个。听众网友咧就 俾下面，唔好 skip， 俾面，因为我哋咧就唔好咁捻老土啦，又搬个筹款箱出嚟叫 啊，我哋唔会 嘅，系啦，咁我哋希望大家用最真挚、最诚恳嘅支持，就系攞少少时间睇晒广告， 系啊，十零廿秒，系啦， 即系唔止我哋嘅节目嘅，其他我哋个台其他节目都系啦，系啦，咁啊多多支持啊， 系咯，同埋多谢大家，如果都中意听我师妹你讲嘅话咧，咁俾多啲， 咁啊有一个一定唔中意嘅话，你唔出样就 哦系啊， 好嚟 ，sorry 啊，真系冇办法啊，咁你上嚟咯， 哦你上嚟，咁你上，如果佢真上嚟，咁你点咧？ 咁咪出样咯， 你点样招呼佢咧？ 咩啊？ 同佢饮两杯先啊！ 攞啲震蛋震捻死佢啫！ 啊好，咁啊，拭目以待啦！各位网友听住啦，佢挑你机，啊拎震蛋出嚟俾我哋大家舐下。 系死童噶，死童挑你机啊！ 死童，死童有震蛋咁样啊！系咁先，拜拜拜拜， 拜拜。